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聯他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點似冰冰， 據聞呢今日第四集呢就係 EV 唔出聲嘅，咁大家睇下出聲啦。咁第四集 你會唔會有亂交波㗎？ 係呀，我首先問下粉友， 佢出聲 先問下粉友， 大家嚟到日本東瀛遊繼承返我哋第四節嘅 第一日行到邊度啊？ 跟住大家又喺度諗點解好似聽返上個月嗰次 點解由日本嘅？ 唔係呀，唔係呀，唔係呀，基於我哋係一個街市嘅節目啦，咁所以我哋第四節都係會由日本東瀛遊。 個波已經成功交返落 EV 度， EV 已經成功。 係呀，無線冇節目都係搵日本風情話出嚟做咋嘛。 仲有咩而家？ 而家我哋咪復 攞啲梅花鹿出嚟講下先啦。 唉，正經啲啦，俾翻 Peter 爸爸話事啦。呢節就 咁講咩啫？ 講咩嘢？冇人知咩？ 你啲一籃子因素，我點估到啫？ 一籃子因素， 一籃子因素，因為而家今日就唔會有一籃子因素啦。 唔係，即係嗰句啦，選舉委員會得一個，提名委員會得一個。 係，而家我哋仲係喺諮詢範程，即係程序範圍嚟睇下。 最後都未定案嘅啫。 資料十一個出嚟啦，要一個投票者都係一個。 係啦，嗰個啦，最後未係得， 最後成功咗。 所以呢一次咧係完全屬於佢。 冇錯，呢次已經完結啦。 的总真系拎起把刀想杀死你 啊！啱啱开又话完啦， 个波一脚射咗上天， 好 就好似奔长安嗰一球咁。 正经啊，正经！ 其实咧就唔系讲管理层，因为呢班人咧，我 讲管理层，但其实唔系讲管理层， 唔系嗱， 好乱，好乱。 首先你搞清楚，管理层咧系你哋话系管理层啫，我系讲个董事会，董事局嗰班人咧，我就唔觉佢点有管理度嘅 ，OK？ 哦，好， 哦，明白晒，明白晒， 即系非执董啦，嗰班系挂名系执董，其实非执董， 冇错啊。但系其实讲翻即系董事局咧，要成为阿仙奴董事局成员，你知唔知最紧要条件系乜嘢？ 搭水，搭水 都系啦。 其实我同声同气啊，今次 同埋够老饼啦，可能 度数 系，同埋年年要有钱收。 其实最主要咧就系你拥有阿仙奴嘅股票，因为嗰啲董事会员咧全部都系大部分 即系问你，你捅我最紧要啲咩？有嘢食，但最紧要咩？你前面有嘢食。 但阿仙奴咧，其實即係都叫做有上市咧，不過就唔係一個喺活躍嘅股票市場交易嘅。但阿仙奴的股票咧，大家知唔知幾錢啊？一股，大家估啦，當然唔知 道。我想問係咪用讚堅信做單位㗎？ 我唔使， 咁啊唔使㗎，用磅嚟做單位啦。你估下有幾錢磅？ 0.25個讚堅信。 0.25即係幾錢啊？即係20萬磅啊？咁啊，哇！ 25萬磅 保熟呢啲 喎，唔係因為我好少聽錢錢先打到嚟，咁我就日後會聽翻嘅。我對股票嘅認識 大概萬零磅到啦，係嘛？ 萬零磅啊，呢個都幾接近嘅。 係咯， 係啊。俾個範圍嚟，幫我估下。 你萬零磅俾咗範圍你咯， 萬零磅 俾咗啦。嗱，又冇聽書啊。 5000至50000咯。 5000至50000，20000咯，我估。 你20000啊？ 都差唔多25000啦。 嗯，25000啦。 20000到啦，應該都係嘛？ 冇錯，通常啲人都係咁嘅，俾5000同50000咧攞中間嚟估嘅，其實冇咁多嘅， 即係50000磅啦。 喺其實講咁耐咧，佢就掘咗個淡，大家踩落去啦。 50000磅真 係唔係，即係亦都提醒咁多位學生，如果做 multiple choice 嘅時候有 A、B、C、D、E 揀，唔好 就唔好揀 D 啦。 唔係，其實好啱我嘅呢樣嘢，我下個禮拜就考試啦，下個禮拜我考試啦就。 即係我哋以前咧係碌完筆啦， 掟擦 紙膠， 呢個可以擺20、30、40講啦，出貓方法。 唔係，其實 呢個唔算出貓啊嘛。 學校趣事逼走投無路啊，正到病。 數學科好中意出師嘅數學科。 好啦，咁我哋正式步入20、30、40壟斷時間。 咁講返啦，咁係以喺星期五嗰個價錢啦，咁啱過咗星期五啦，1月10號啦，係15250蚊一萬五千二百五十磅一股㗎。 即係大約17 萬到啊，港幣 係啦，咁上下啦。 十萬到就係兩手嘅、兩手嘅咩咧？ 哇，好難，好難捉我 啊！銀魚咯，兩手銀魚咯， 兩手嘅生菜，兩手嘅豬肉。 其實啲人比較少玩股票嘅，你攞兩手銀魚就真係難。 我都係冇錢玩股票。 係，我係。 即系0.15个赚钱， 我嚟紧我会好诚心咁去听星期五听完足球频道之后，我会继续听埋落去嘅。 哦，即系 大家系咯，学习下啦，学习下啦。 系咯， 系啦。 但其实阿仙奴嘅股票咧唔系好多嘅，即系佢有佢发行嘅股票，而家有股票系62,217股嘅啫。 系。 咁咧就头先阿 Ryan 都讲啦，货源归边啦。咁其实而家喺除了啲所謂啲主要大啲股東之外咧，喺街嘅貨咧係得1,942股嘅啫。咁、大家如果你有錢嘅話咧嚇，300萬磅到啦，而家你即係1,900股，即係300萬磅啦，300萬磅你可以買曬出邊啲孤兒仔股噶啦。當有冇人賣俾你就另一回事啦嚇。300萬磅 即係唔係話你有錢就買嘅？ 唔係啊， 因為 佢 可能 係 有人放先得噶。 但你話出邊而家有嘅？ 嗰啲碎股咯，碎股 咯，我當係我揸住，我揸住，但我唔放俾你啊。係 啊， 我係啲散户， 即 係 你 要係 沽你先。 唔好意思，因為真係唔多屬股票嘅市場啦。 咁啊，其實即係佢真係個 trading 真係好唔活躍嘅。過去嗰三個月咧，唔係嗰30日咧，平均咧成交量咧係幾多咧？係一股嘅啫。即基本上是没人买的，是 不是因为稳赚所以不放呢？ 应该都是、 因为 已 经好等钱，所以很等钱， 太贵了，多数刚升。 刚升的时候，因为你得一股的交易价钱，你只要几千买，就 是了。我对如果阿仙奴来深圳踢比赛，我们有人请我们看球很有前景。你看 Ryan 朗朗上口股票 大 户，是的，所有门票的费用应该他们。 你吉先组团， 组团上。 你吉先就不用劳烦到 Ryan， 大师一个出马搞得掂。 就是了， 希望你啦。咁啊，再讲一样啦。咁啊，即系佢而家股价而家喺即系而家15,250元一磅嗰时候咧，嗰、那个市盈率咧系163倍嘅。 哇！呢啲 即系基本上系唔使买嘅，即系你睇咗之后唔使买。 系咯。 啊，咁点解其实咁夸张咧？因为最上一次有即系重大交易，多咗交易咧，系2011年，即系啊。高基列啊，高安基攞系啦，嗰时嗰个价钱咧都大概系900-9,000-9,900磅， 差唔多一个 double 咯，升咗。 系啊，咁问题就好似你咁讲啦，货源归边之后，咁边个省钱使，中意想坐集邮咁，咪俾多啲钱咯，先升到15,000一磅啫。咁其实阿仙奴嘅股票咧，就即系成日都系货源归边嘅。咁上次我哋记得讲过啦，我哋即系啱啱退咗出去唔做 chairman 嗰个 Peter Hill 嘅家族咧，吓统治咗阿仙奴82年咧。 系。 咁其实点解系统治阿仙奴82年？因为其实就话喺过去嗰几廿年咧，都系两大家族咧系主要大股东，一个就系 Peter Hill 个家族啦，另一个咧就系嗰、那个Blaiswell Smith 史密夫家族。咁佢哋嗰时大概即系20-30%，佢哋好。好克制嘅，就唔会多太多股票，因为攞多个30%，随时都要 强制收购嘅。 系啊，强制收购，咁所以通常都系20%，咁有几个大股东有20%，咁散户。 而家高安基系强制收购咗未？ 已经强制收购咗啦，因为喺2011年嗰时候有啲事情发生咧，一阵间会再讲翻啦吓。啊，咁啊，董事会成员就首先有股票啦，系嘛？咁啊，头先我哋个董事局咧，而家有6个成员。咁啊，主席就之前亦都讲过啦，就系即系而我个掌门人个兄弟家族啦，兄弟啦，阿 Sir Chip 啦吓。咁啊，第二个成员就系我哋嘅 CEO 啦，加柴迪斯啦。第三个咧就系一个叫做佢职位叫 Director， 佢叫做 Ken Fair 噶。咁 Ken Fair 呢個人咧就好神奇嘅，佢都當然而家100年紀啦，已經70幾歲啦。咁佢點解會造成阿仙奴嗰個董事局成員咧？就講翻佢12歲嘅嗰年咧，就發生咗件事嘅。佢12歲嗰時咧就僆仔喺球場附近踢波，一腳咧就省咗落去一線隊領隊嘅車度。 嚇、 啊！咁啊， 廣告出現咗啊！ 廣告出現咗。 阿仙奴有廣告又。 我想問你小説情節，你搬出嚟嗰陣，你講鬼故咁抄劇本嘅？ 有㗎，我就寫一班可能 有功課喺度㗎，有資料嘅。 但留意喎，講咗咁耐都仲係講緊第一版啫。 跟住咧，散中架車。 跟住散中之後，咁梗係俾一線隊領隊散佢啦。散完之後，咁啊，英國又好似有懶有新事咁啊，問啊，咁你有冇興趣幫下手啊？ 咁比賽又做做下信感嘅成長啦，咁就開始。開始十二歲咧就打散工，做喺阿仙奴做，咁做做下 場地管理員， 冇錯啊，到六年， 原來咁樣入行 嘅，原來咁樣入行嘅， 嗰陣時係1950-50幾年啦嚇，咁到到六年嗰陣時咧做咗 box office manager 啦，到咗1983年咧就升咗做 managing director 啦。咁啊，依、這個其實即係如果當然我哋冇去過油漿球場啦，油漿球場有兩條橋啊，北橋南橋。 係係，好出名。 咁啊，北橋咧就其實直係用阿 Ken Flair 個名嚟命名嘅。係啊，咁南橋咧就另外一個即係以前已經過去嘅Vice Chairman 啦、嚇Danny Friesman。做命名嘅，咁 Danny Friesman 啲嘢一陣有機會再講埋啦嚇。咁啊，講咗兩個，咁仲有第四個。董事局成員咧就係、是、Lord Harris 啊，咁佢係英國上議院保守黨嘅議員嚟嘅，啊咁係卡梅倫嘅好朋友嚟嘅，啊即係經濟上即成日支持佢啊，即係捐政治捐款啊之類之類咁樣啦嚇，咁佢。 系，好， 咁系啦，咁啊，唔好意思啊， 冇识电话 啊，冇人冇识电话啊。 其实每次见你点咧， 录音嘅时候又开打电话啦。 其实每次见你会点？快啲讲， 会着迷咯， 系嘛？呢度啲话题突然间变咗嘅， 咁啊，即系你即系做得上院议员啦，咁啊， 一定系贵族嘅， 有钱人系。咁啊，第五個 board member 就係高恩基啦，高恩基就即係最大股東。 咁佢個仔咧？ 佢仔咧係啱啱今年先新加入嘅，咁佢仔咧係做非執董嘅 non-executive director 嘅。咁佢仔點解加入咧？其實即係大家知都估到啦，係插旗來啦，係嘛？等 繼承。 係啊，等有朝一日踢走咗加齊迪斯，咪俾佢做啦，係嘛？啊，咁啊，個董事局成員係咁。咁啊，頭先阿 EV 又想知道個個董事局，譬如啲董事啊，啲邊個啲股東揸住幾多 percent 股份啊？ 都想知下， 都想知 下， 係。咁啊，而家高安基咧就有66.6%percent 嘅。咁啊，俄國佬蘇曼諾夫咧有30%嘅。 30%。 咁啊， 攞曬喎佢兩個都。 其實大部分佢攞曬，剩翻嗰1942股咪即係大部分都嗰啲 街貨。 係啊，啲街貨就即係冇乜太多啊。咁啊，仲有啲花邊新聞嘅，咁大家有興趣知，譬如頭先講過啦，嗰個 圖色醜聞啊， 個斯密夫家族咧嚇，咁啊嗰個斯密夫家族咧，其實最有興趣嗰個成員咧，當然啦，而家我哋即係以前嗰、那個。 夫人 chairman 啦，系 Lady Lina 啦吓，咁 Lady Lina 咧即系佢一生非常之传奇吓，佢系印度人，1955年出世，跟 吓印度人嚟嘅咩？ 冇错，印度西斯嚟嘅，1955年出世，咁而家50几岁，咁佢90年即系35岁嗰时嚟，只身就嚟咗英国，咁啊去喺著名大厦 Mayfair 租咗单位住，跟住喺附近酒店咧， 我喺边度住？ 咁有钱嘅著名嘅。建築喎， 你聽下先，跟住咧就去附近酒店咧就做嘢，咁係做咩咧？個職業咧叫做 beauty therapist。 What means I don't know。 咁即係冇錯啦，我同你一樣。beauty therapist 我知啊 ，beauty therapist 咩咧？咁我跟住我上網打學下人，上網打 Google 下啦，咁啊揾咗個 job description。咁啊有幾日字我見到大家都知，好 eye catching 啊。第一樣咧就叫做 hair removal。 What means? 第二個字係 massage。 哦 ，understand。 仲有一個咧就 special treatment。 哦 ，I know what you mean 啊。 咁當然就其他收夾啊，其他啲咁樣啦嚇。咁 即係簡單啲嚟講，學阿牛嗰啲話，真係叫全套咯。 一個美容理療師做法， 係啦，係啦。 上頻道啦。 咁佢嚟咗英國，嚟咗英國一年啦，喺酒店做依個啦，美容理療師啦，咁就識咗一個 有錢佬， 未住冇咁快啦，冇咁心急先好嘛。 有慢慢嚟啊， 系慢慢嚟， 一步一步嚟，系嘛？佢就先咧。 Peter 爸爸头先讲咗成十几分钟，个爆点终于喺呢度爆出 啊！咁我先同一个电脑工程师结咗婚嘅。 吓、啊，有结婚添 啊！咁电脑工程师亦都经有人介绍喺酒店相识咁，喺酒店边间房间啊？喺个吓边度相识就唔知啦。咁啊，但呢个婚姻咧。有神奇维持咗三年几就解散咗啦，解散咗之后再见亦都不是朋友，因为大家好似冇相识咁样，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喺湾仔啲家事法庭咧，因为用家庭团聚嚟香港结婚，跟住就转头就离婚嗰啲咧，即系再见亦是朋友嗰啲啦，吓咁啊，离婚 唔系讲再见唔系朋友咩？ 系咯，系喎， 唔系嗱。喺 你想 讲喺离婚， 等我冇讲住，等边个朋友讲埋先。 系朋友之后咧就唔系朋友咧，大家就冇咗关系啦嘛。你都要签字噶嘛，离婚嗰下， 系 嘛？咁啊， 好解释完。 咁九年啱啱结解离婚之后咧，咁咧跟住咧就又去第二间酒店做嘢啦。 系 冇错，去第二间酒店做嘢，即系去间更加高级酒店啦。咁就喺同年十一月咧就 咁，佢咪重新打咗嗰份工咧？ 都是做同一 件事、哦、都是那個 pose 都是做 同一件事都是那個 pose、 okay、認識了、那個、我們家阿仙奴另外一個即是家族成員即是股東集團的史密夫先生、啊、個叫 Charles Smith、啊、認識了他 就改嫁給他 大概半年到呢就嫁了給他了 哇半年都幾快 即是11月相識接著7月就結婚了那結婚沒多久呢那個傳奇就開始了就據聞咧， 咁佢有冇辭咗份工咧？嗰陣時， 據聞咧，冇咁心機嘅小朋友。據聞咧，阿史密夫先生咧，嗰陣時咧， 係鼓勵佢做份工。 結婚不久之後咧，精神咧就有問題。咁啊，據聞有啲傳聞咧，唔知真定係假啦，就話喺不理智情況底下咧，將啲遺產都俾曬佢，包括啲公司嘅管理權。 係咪即係好似香港咁近排嗰啲銀行搶錢用嗰啲迷香咧？ 溏心風暴 又係嚟自印度喎、啊， 係香港嗰啲 TVB 嗰啲 生產劇嚟， 生產劇嚟嘅。 咁當然啦，即 係俾份文件你簽㗎。 呢啲好難講。 成功咗㗎嘛，最後。 即係事前嘅事後啦，但只有啲人咁揣測啦。 港視嘅員工新 idea， 球會歷史發展師拍劇啊，正啊！港視嘅員工 TVB 有新嘢。 咁啊， 唔好俾 TVB 拍啊！拍完之後有幾條感情線交叉啊，就唔好睇啊！港視一。實地取景好睇啊！ 係啊，咁啊，即係將啲股票就俾咗佢啦，咁即係公司個管理權又俾埋佢咁樣支出咧。 哦，即係簡單啲嚟講，史密夫呢個家族就係迷迷糊糊之下掌管咗阿仙奴啊。 咁啊唔係嘅，佢掌管都好耐啦，1946年開始，其實好多年，只不過就俾印度西斯接管咗。 哦，功力幾深厚啊！呢個女人 係啊， 你指咩功啊？ 大家心知肚明啊，其 實都有啲㗎。自從佢做咗股東，攞咗10%股票，咁就互做董事會成員啦。咁董事會就出董事局啦。咁都有啲即係報紙又好啊，即係阿仙奴球迷又話覺得佢喂都唔識波嘅，咁點解即係唔識球隊啊？咁走咗做董事局成員，咁冇法子啦，揸住16%股票。 唔使㗎，而家香港都係 㗎， 啲唔識電視嘅人咪去審電視牌咯，一樣啫嘛。 沉 到啦， 即係呢個我哋叫佢 Lady Lina， 佢都有兩近排都有兩個時刻咧比較出名啲喺英國阿仙奴球迷心目中。咁有第一樣咧就係即係喺舊年啦嚇，俾阿 高安基 冇咁滯，被巴福特踢走咗阿仙奴出聯賽杯嗰陣時咧，係啊 ，Bradford 係嘛？ 巴拉福特 啦，福特 兩隊波嚟㗎，兩隊波嚟 㗎。係啦，咁啊佢都發過一個貼就話，即係球隊喺高安基領導底下咧，睇唔見有咩啊紅心。 佢話佢自己買錯咗股份俾。 咁嗰個係第二個，嗰、那個咧就係今年即係舊年啦，輸咗俾維拉之後咧，又 Twitter 又出咗兩個貼。第一個貼咧就話即係一個簡直一個羞恥嚟㗎，喺2011年嗰時咧，董事局咧係建議高安基收購啊阿仙奴。咁跟住再發多個貼就話，而家我自己啲非常之後悔買咗股票俾高安基，係嘛？咁跟住佢就話最好而家即刻拎翻阿 David 癲出嚟啊！跟住就烏斯曼洛夫咧就 喺董事局咧就有话事权，唔知处理。 即系简单啲嚟讲，佢系俄国派啊。 咁佢而家马奥斯同埋球队成绩打得咁好，佢有冇收过声啊？ 沉咗啦，冇见过啦， 潜咗水啦， 潜咗水啦，即系今次香港讨论区嗰啲抽水人， 同大部分唔系过多排一样啊，同大部分我哋啲反云家嘅人一样咯，潜咗水啦，而家 系咯，潜咗水 啊，好啦，咁样讲完啦 Lady Lina 之后咧，就讲下咩好咧，咁啊讲下 讲下啲马一路啊。 讲下呢个原本想讲麻甩佬嘅好啊，咁讲下我哋嗰个 CEO 加齐迪斯啦， 咁都系麻甩佬啊， 系啊， 仲有一个光头， 大家睇幅相啊，光头啊，即系好奇怪，我睇幅相， 光头有咩咁奇怪？ 唔系，即系唔系我谂起咧，妈咪嗰啲人，原来咧。佢真係，佢係希臘人嚟嘅。佢係南非白人，但出生 唔怪得阿仙奴揾人都中意揾啲三尖八角嗰啲咩立陶宛啊嗰啲啦。 咁啊，佢希臘人嚟，咁佢啊，其實佢又唔係好傳奇，不過佢老豆就稍為傳奇啲啦。咁有故事關於佢爸爸，佢爸爸即係係讀書時期嗰時咧，已經係非常之崇拜啊曼德拉噶啦。咁啊， 即係曼德拉， 曼德拉啦。咁啊。就加入埋去嗰個非洲個叫咩啊？ 政黨， 非洲人民國會大會啦嚇，個政黨啦嚇。咁啊，咁結果咪一樣啦，就俾人拉咗啦。咁啊，我哋嘅加齊迪斯出世嗰陣時咧，咁佢老豆咧坐緊監嘅， 就已經冇咗爸爸啦已經。 咁啊， 唔係坐監啫， 暫時冇， 暫時監呢個係 坐緊電視監啊。但嗰陣時出世嗰陣時咧。坐緊監嘅加齊迪斯老豆咧，係被告知佢仔咧係出世嗰時咧難產死咗嘅。咁所以佢嗰刻佢唔知自己有個仔嘅，跟住佢個即係阿爺啦，佢即係老豆啦，就過身死就冇得探監咁事出嚟啦。啊，咁呢樣嘢好 真係劇集嚟㗎喎！ 劇集嚟㗎呢樣， 即係有相應翻。 咁啊，佢老豆又曾經試過逃獄啦，但係逃咗兩次。 哇 ！Prison Break 失敗版， 失敗版。而家講緊咁似喺度回顧緊啲電視劇嘅 電視劇情，係啊。跟住咧，加齊迪斯阿媽咧就喺屋企咧就偷偷咧就暗中支援佢哋啦，即係個非洲人民 個無間道。 咁啊，支援個工具係咩咧？就一部打字機。咁啊，曾幾何時都 仲唔係摩斯密碼，仲唔係無間道？ 曾幾何時咧，即係警察又好啊，軍隊都成日都喺屋企搜查咁，但係佢又唔發覺個打字機有咩特別。 咁大部分 如果唔打字機收埋咧，有時 打字機都係打啲字出嚟啫。 唔係喎，你唔好諗到好現代嗰啲打字機先啦，嗰個連都打字機好似成張台咁， 都冇文書喺度，點發現到佢喺度半邊啫？ 咁啊，加齊迪斯啊，結果喺大概四歲到啦，四五歲到嗰時咧，就移民咗去英國噶。咁啊，即係當然啦，老豆放監之後啦，那個時間。咁去英國咧就喺劍橋啊，劍橋。 Cambridge，Oxford 牛津。 牛津。Cambridge 劍橋。 唔係，天頭爸爸，我覺得你要小心啲呢啲名，因為你兩個女咧可能會去外國讀書啊，到時唔好搞錯學校先啦。 佢 Stanford 咯，邊度啊 ？Stanford 咁喺深圳啊，係嘛？史丹福 牛頭角津立小學， 牛津啊， 牛津啊，係啊。 Peter 爸爸話猜過你， 出咗國家，不過我哋每個禮拜六日都見到佢嘅。 喺 Oxford 讀即係法律系畢業咁，喺美國做律師，做咗兩年律師之後咧，就去咗即係美國大聯盟足球大聯盟嗰度做嗰個籌委會嘅委員，咁後屘就。 開國功臣嚟過未啫， 係啦，即係變咗就因為咁嘅原因就俾阿仙奴睇中，叫咗一個做 CEO。但係咧，其中一個好奇怪咧，原來佢細個咧係唔係支持阿仙奴嘅嚇，佢係支持曼城嘅。 好彩就有二次啲， 所以我都開始懷疑點解即係曼城嘅 係點解成日賣嘢俾曼城， 即係交易咧咁多。 唔係咁，曼城嗰陣時都係中游球隊啫。 哦，咁我好有信心，沙格蘭唔會賣去加拉塔沙雷啊，因為文仙嚟搞到啲心境就唔會賣啊。 唔係，怪唔之咁個球隊薪酬維持得咁 咩啦？ 美麗啦，美職有薪資冇噶嘛？ 冇錯，即係變咗，即係你見到，即係當然啦，我哋都睇翻個班主係美國人啦，咁諗翻翻個美國美籍嗰啲咁，即係佢覺得都大家同聲同氣啊嘛，同埋即係話喺嗰啲球隊管理啊、經營啦、啊，即係大公司， 即係用美籍嘅手法教對 職業化嘅管理，咁所以叫咗佢過嚟嘅。咁 so far 都 OK 嘅，佢哋揾贊助都揾得都幾好嘅。管理上 咁美職嘅宣傳手法應該好啲嘅，即係嗰啲傳，即係嗰啲揾 sponsor 應該好過。 唔係美職近年嚟講嗰個發展係真係 唔錯嘅， 迅速咗好多嘅。 好咁啊，講埋另外兩個董事局成員啦，高安基父子啦。高安基其實即係佢啊喺福布斯排名284咁啊，有53億身家美金嚇，咁啊唔係好多。咁高安基其實即係 好多， 唔係相比翻有米仔， 你記住佢係排名284嘅啫。O K， 相比翻有米仔唔好， 即係當然唔係同。 即係我望住今期嗰3360賽已經口水地地地，你同我講話53億唔係好多。 唔係 美金啊， 唔係相比起嗰280幾個唔係好多啫。 大家都知高安基喺美國即係有咁即係NBA 嗰個單 塊金塊係咪？ 係啦，咁啊喺仲有個加拿大個 NHL 啦，即係 Hockey League 啦，佢有個科羅拉多雪崩隊啦。 雪崩 咁啊，係咁嘅啲名。喺 NFL 啦，咁佢有個聖路易斯公牛隊又係佢。咁其實點解即係點解佢會叫個仔開始做啲足球事業，亦都有同呢個有關係，因為佢喺 NBA 又有 NHL 又有，咁喺 NFL 嗰個規例底下咧，就你喺其他聯賽咧係有即係球隊擁有權咧，就唔可以擁有 NFL 嘅球隊嘅。咁結果咧， 呢個我想解釋一下先。 結果咧，佢就將嗰兩間公嗰兩個球隊嘅管理權咧。就俾咗佢仔，等佢 即係同時，家族有兩支 NFL 嘅球隊， 唔係其他係啊。 哦 ，OK， 其他聯賽、大聯賽、大聯盟嗰啲咁樣，咁啊搞到佢就即係。唯有就處心積慮啦，咁啊叫個仔接佢棒啦。 即一個人唔可以揸兩隊大聯盟球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啊，咁變咗就開始俾咗佢啦。咁其實即係佢個仔讀完書咧，都係冇咩做啊，冇嘢做咁樣幫。 你講到好似二世祖咁樣。 嗱，好似富二代啊！ 你上官網你介紹我哋叔個新嗰個， 就寫住富二代。 唔係，佢 一命二運三風水。 佢介紹佢就話佢係單佛，係 咪就你都啊？ 介紹佢係單佛嚇，即係。掘金者嘅同埋即係雪崩隊嘅領隊啊、管理員咁樣，其實主要即係話老豆俾佢啫嘛，啊，即係咁樣咯。但其實高安基最 有錢仔真係好， 比較 開波有 其中一樣喺美國人心目中出名咧，因為佢個老婆咧係 明星 家族嘅後人。 哦，沃媽個家族， 即係其中個女，即係個 話事人， 話事人個女啦。咁啊，即係咁話事人係北 Watson 啦。咁啊，過咗身之後，其實佢個女咧都分咗60億啊美金。 又好少， 即係又好少嘅啫，好少啫。 咁啊，即係佢女分嘅遺產啊，比阿高安基自己本身嘅要多啦。 啊 ，OK。 咁啊，唔算好多噶啦。咁啊。董事局嘅六個成員講完啦，咁啊講下董事局嘅敵人啦。 嚇，有敵人嘅咩？ 即係或者即係同佢唔啱key 咁，你 唔啱 key 好似得俄國佬嘅啫。 其實唔係啊，唔啱 key 除咗俄國佬，即係仲有一個咁。 嚇！喂，呢個 隱藏敵人， 隱藏敵人 啊！咁啊，俄國佬先講，俄國佬就 唔好講俄國佬，講個隱藏版先。 隱藏敵人其實就即係我自己覺得敵人嚇，隱藏敵人。 經過 Peter 爸爸嘅分析，覺得係一個 敵人。你錯粉啦，係一男子決定嘅環節，梗係由一男子決定。 冇錯，即邊個係邊個係？ 有乜選定啫？ 邊個係董事局嘅情人啊？敵人都係我安排啊！ 冇錯， 劇情所限。 其實嗰個夫人根本冇嗰個特別工作。即係一男子分析完之後，覺得佢有嗰個工作，所以佢就做咗個工作，係啦。 冇法子，呢啲小眾節目就係咁，我一個人話事。 呢個唔係小眾節目，係街市節目 ，OK。 咁啊，我自己即係歸納咗我董事局有三個即係不同意見嘅人啦，同埋敵人又乜都好啦。咁第一個你係啊，我個佬咁，你唔想唔俾我講，唔講佢。 我冇唔俾你講，講咗個隱藏版先。 可唔可以講咗個講 遲啲先講個外國佬。 其實都啱嘅，因為先後次序係第一個敵人咧介紹俄國佬入去嘅嚇。咁第一個敵人咧，其實就係 以前五三季先 董事局。 敵人要揾個朋友幫佢對付啲敵人。 咁俄國佬點入咗阿仙奴都有人介紹佢入去，唔好識嘅門神自己走入去，唔可以入邊。即係佢有錢啫， 我要做董事， 唔係其實都幾好笑喎、啊！打開個門，我要做董事。 O K 啦，咁啊講翻呢個人咧，就係、是、其實都係阿仙奴董事局入邊嘅人啊。咁啊頭先都講下名啦，就 David Dean。 電恩。 咁點解電恩會係即係我會覺得佢係董事局嘅敵人咧？咁首先佢喺1207年咧，俾董事局咧出咗個一封公開信啦，就話佢哋有一個所謂嘅不能修補的意見分歧啊。 即是割席信啦、 啊。是啊，咁割席的。咁 David Dean 呢就首先佢喺83年开始呢用33万英镑呢就从飘活入面呢买咗啲阿仙奴股票大概 10% 咁样。 哇咁啊 ,10% 喎。係啦。咁即係其实好嗰时好平啦相比而家 ,33 万镑啫 ,10%。咁到到。 其实爸爸硬系当啲钱呢唔系钱㗎。 即係以前。 33万镑好多钱。 咁我先跳一跳啦最后尾去卖出去股份嗰时呢係赚咗卖咗75个即係7500万。 哇 咁係冇少錢先係咪買33萬買返嚟7500萬買出去。咁啊嗰、那個股仔係點呢佢83年開始買呢咁到83買咗股票之後咁可以做董事局成員啦。咁佢喺83至2007年呢都係董事局成員嚟㗎。咁點解啲人咁鍾意 David Dean 因為喺嗰段時間呢阿仙奴攞咗13個錦標。咁啊，亦都喺嗰段時間請咗雲佳過嚟，亦都喺嗰段時間買咗亨利啊、柏金嘅股票，係嘛？咁啊，覺得哇非常正。但其實佢即係呢個究竟係個天使定魔鬼咧，就真係唔知道，因為亦都係佢一個人咧，係介紹咗高安基同埋烏斯曼諾夫咧，俾個力個後會咧。 即係兩邊都係佢介紹喎。 兩個都係佢介紹嘅。 神又係佢，鬼又係佢。係 啦。咁啊，咁大家都知啦，佢仔咧亦都係我哋啲之前 我哋啲朋友嚟㗎、 我啲朋友嚟㗎、就係抵佢仔嗰啲咁但最緊要就話佢仔呢喺每單球員買賣交易呢都有佣收㗎嘛 經 理人嚟 㗎咁其實即係如果你個老豆係董事局成員你個仔係球員嘅經理你咪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先 係冇錯 係嘛咁當時亦都有董事局成員提出呢點但佢冇法子嗰時佢係董事局嘅 vice chairman 咁佢呢就否決咗呢個提議嘅呢個同意討論呢樣嘢即係好巴閉 唔好意思呢個範疇我哋唔討論 呢個範疇唔討論 已經進入咗法律嘅程序 咁其實 David Dean 有冇人知道 David Dean 點解同阿仙奴喺2007年割席咩原因 唔都記得啦，真係真係唔記得呢、這個。 2007年，佢主要就話，即係2007年特球隊搬去 酋長啦， 酋長之後啦，咁佢就覺得哦，球隊因為即係而家負債累累啦，你想球隊有發展咧，就引入新股東。係，咁啊，新股東佢就即係除咗揸住係啦，有人資金啦，即係唔係掛名揸住10%嗰啲啦，但仲要話埋事嗰啲啦。但係當時嘅董事局咧係唔贊成嘅。董事局唔贊成呢樣嘢， 驚俾人分薄咗權利。 即係始終都係即係話你嗰陣時全部英國幫噶嘛，係咪？咁你揾個美國佬啊，高安基，跟住揾個俄國佬烏蘇曼諾夫，咁啊即係去咗西伯利亞又好，去咗大西洋又好。 因為嗰陣時球隊嘅取向係好保守嘅，都維持緊個本土化嗰個形象嘅、其實都要。咁因為嗰陣時如果大家冇記錯車路士嗰陣時嘅鬼係引起咗嗰陣時球會嘅一個風波噶嘛。所以嗰陣時阿仙奴係執得比較正嘅，嗰個思想都係比較保守嘅。 係啊，咁啊，其實搬咗遊咗之前咧，其實佢同董事局意見不合咧，都已經有開始嘅啦。因為我哋係搬去，其實即係搬遊長高貝利搬遊長，但都係同一區入邊啊嘛， 係 嘛？但其實佢嗰陣時咧係想咧阿仙奴咧搬去温布頓嘅。 温布萊定温布頓啊？ Wimbury 啊，温布萊啦，温布萊。 即 係 總之 係，總之就 係嗰個 主場。 對唔住，係 Wimbury 喺温布萊嘅，咁即係完全唔同。 咁佢慳翻起嗰個錢嘅咯。 咁啊，當然 但嗰個場都唔係好靚其實。 嗰時董事局又全部人都反對意見嘅咁佢又即係佢咁嘅提議，即係 同董事局意見不合咧，就其實搬去酋長之前咧已經開始啦。咁到到2007年介紹咗兩個股東就更加神奇啦。咁其實最主要就話佢嗰陣時咧，阿癲欣咧係支持高安基嘅。 哦。 但大家印象中癲欣係烏斯曼諾夫啲人嚟噶嘛？ 係啊，係 嘛？ 係冇錯。 咁就依、這個就好吊鬼，就話即係佢對俾董事局開除咗之後，咁佢咧就即係。推唔成阿高安基上去咧，佢就轉頭投成烏斯曼蘭夫，然後將自己啲股票全部賣曬俾佢。 係啊，係、啊，我都記得 佢得 A 同 B 揀嘅啫。咁 A 唔支持佢，佢唯有投去 B 噶啦。 咁又唔係嘅。 中間兩 咁、那個問題就話係，亦都係董事局係後屘係轉態支持高安基，係嘛？咁即係亦都話，即係話你既然你走去投。烏斯曼諾夫，我就支持高安基，或者調翻轉你支持高安基咩？我咪走去投烏斯曼諾夫咯，係嘛？咁即係佢係間接同一手造成咧，而家即係話嗰兩個股東， 即係主導者， 係啊，嗰兩個股東大股東嘅爭鬥喺度。 好啦，講到呢度，我又想睇一睇大家記唔記得雲家當時嘅取向係點？ 雲家係。即係從職位上係支持邊個咁啊？即 係 高安基從職位上高士支持單大管，但係佢同佢心態上佢係支持 地位。我會咁睇啦，雲家為咗個表面同埋個大局着想，佢係覺得要做啲門面功夫嚟撐高安基，但係佢其實實質上佢都唔想癲欣走，我覺得，因為其實阿仙奴近呢八年裏面大家喺度鬧都點樣點樣，都係因為癲欣走咗啫嘛。個個將好多責任擺曬喺癲欣走呢一派嘅，所以其實點解雲家近呢幾年咪放暑假嘅，咪成日約阿癲欣去游水嘅？咁俾人影咗相之後，啲人就開始憧憬啦嘛。就永遠憧憬住點解癲欣未翻嚟啊？點點點點點。其實而家呢一個 仲憧憬緊啊，唔可能啦。 其實大家睇到雲家，如果呢一張約真係簽咗兩年嘅，其實雲家好可能之後就上癲欣個位㗎啦。 嗯， 係 啊， 係啊， 即係以前仲有可能，而家就冇可能，因為以前頭先講過啦，即係會有三四個比較大啲即係股份嘅股東啦，有十幾20% 啊，咁幾個加埋都有30-40% 啊嘛。咁一次你自己有20%，再買30%翻嚟，你咪可以反台咯。但而家2011年開始，因為成個董事局係支持高安基，所以Lady Lina 又好，或者啱啱過即係之前嗰陣時，大概咁長時間喺過身前兩日嗰陣時咧，亦都即係嗰個Danny Friesman 亦都將佢咗10%股票全部買曬俾高安基，咁佢先知突然間多咗30%上到去有60%啫嘛。咁而家就算話 UC 萬立科基本上盡收所有街貨啦，都冇用得30%啫嘛。咁、 okay. 你好难想象，除非高安基唔玩啫，佢唔会留翻高安基。 如果高安基唔玩咧，咁俄国佬会唔会佢会唔会卖俾俄国佬？第一个问题 啦、啊。 第二，俄国佬会唔会买啊？第二， 俄国佬会买啊？我谂佢即系为啖气啊。 我觉得会搞乱。 即系就算天价佢都会买，佢一定为啖气，就我买翻嚟，我做一出一单即系丰功伟绩，轰轰动动 嘅。高安基会搞乱个波，即系 唔會咁輕易退場。 啊、 不過 Peter 爸爸，你頭先講嗰點好緊要，就係佢安排咗自己個仔入嚟玩。 係啊， 我諗佢喺 即係都係有心機。 係短時間之內唔會有啲。 唔係有心機，因為佢覺得即係呢啲咁嘅體育事業咧。計埋嗰個即係個地方嘅個文化啦，即係譬如美國啊，要追 NBA 啊，加拿大追冰球啊，英國追足球，佢覺得嗰啲係有個 stable 嘅 cash flow return 嘛，雖然唔係好高，但即係穩定啊嘛，係咪？ 阿仙奴上算係即係 你難得有樣嘢咧，你即係唔係從潮流產品，你即係一代傳一代，都 fans 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啊嘛，即係你有譬如英國嗰啲一代一代傳落去咁樣 fans， 咁 Peter 爸爸你係唔係㗎？ 我唔知啊，我就睇咗近排有新聞就話唔知意大利唔知有個人阿老豆逼個仔唔支持唔知 AC 米蘭定國際米蘭，結果俾人告上去啊！ 爸爸你會唔會咁做啊？ 我曾幾想 唔係你會唔會分圖先？第一件事 會分圖咁啊，始終女好難一定會中意睇波咁，而家佢又未中意睇波。 咁如果基奧特幾靚仔啊？ 佢仲細嘅，未中意靚仔，佢中意，不都有可能嘅。 你唔好教壞啲細路。 佢哋中意咩嘅？温啲嘅 ，OK。 温啲好似冇人追阿仙奴。 咁 唔係咩都中意阿仙奴嘅， 咩都中意阿仙奴噶。 咁我要諗方法分途， 分途啊！唔好講啦，我講完一個敵人啦，即係我嗰個敵人之後，佢係一手促成即係而家嗰個 局面。 咁究竟佢係中定奸咧就唔知。 好， 你諗下，即係你330万磅買翻嚟7500万，咁其實佢咪即係 賺， 即係為咗賺錢而即係揾個方法將自己手頭上嗰啲阿仙奴股票甩咗去啦。系嘛？依、這个都 阴谋论就咁计， 阴谋论都好明显啊嘛，系嘛？咁另外一个即系 UC 万纳夫啦，咁啊， 讲埋呢个好啦 ，Peter 爸爸，我哋你呢个咧， 咁啊唔讲 UC 万纳夫啦，冇乜好讲，咁讲另外一个，我觉得即系呢个要讲下，大家都知 道。唔系，因为我见你咁多年咁多咧，我哋可以有一个模式系今集先做咗一 part 系， 唔好啦，做几分钟，几分钟讲完， 再留翻一集下，等你再做多啲功课。 咁啊唔使啦，俾多五分钟我讲埋，我觉得心目中亦都系个阿仙奴。总是嗰个敌人、啊、 好，而家开始计时。 嗰个咧就即系鼎鼎大名嘅 AST 啊，阿仙奴 support。 哇，呢个犀利啊！呢个网站，呢个我都想讲啫。 嗱，你唔知啦，即系当然呢个 AST 大家好出名啦，系嘛？ 有台节目 唔系，唔好话有唔有台节目，其实呢一个组织的而且确系好有影响， 同埋阿仙奴好重视 嘅。你听埋先啦。 好。 咁啊，即系啲咁嘅 supporter trust 喺英国嚟讲，即系好多球，即系。運動都有啊，即係足球又有，咩都有啊嘛。咁啊，通常都大概啦嚇，個會員大概有5000至1万啦嘛。咁曼聯有10几万啦，阿仙奴 support trust。但我哋呢個鼎鼎大名嘅 ASC， 你估我哋有幾多會員咧？ 1000几个， 1030个。係 咯，因為我記得係千幾個。 係嘛？即係少到唔少，1030个嚇。 但 係 呢千幾 唔係，但 係 點解我覺得佢好有影響力咧？因為阿 Joff 係呢個成員。即系个好出名嘅小道消息咧， 1030个，人哋曼联有16万个，咁当然啦，佢 但系人哋曼联 唔系咁 十六万 重视呢16万人先。 咁问题阿仙奴系咪真系好重视呢1030个先系嘛？只佢出多唔代表佢大声，唔代表佢即系有地位有意见噶嘛，系嘛？咁其实最出名嗰啲 supporter trust 啦，就系波斯茅夫嗰个咯。 系 因为波斯茅夫嗰时破产之后，佢。基本上是個波斯茅夫的 support trust 接管了球會咁滯啊！咁近排仲地方法庭就判咗個球場俾佢收購300万磅買埋球場。 我都記得係。 咁嗰個係最有，因為其實其中啲 support trust 有樣嘢就係球會嘅管理擁有權都有機會做，但我哋而家 AST 咧完全唔做呢樣嘢，因為得1030。 AST 係負責間唔中同我開幾次例會啊。 咁佢得1030，咁啊每年嘅收入咧就係27000磅。 哇！係。 交會費嗰啲嚟， 但係俾一個 咁啊收到會費咧，有全年支出咧有13000磅，咁剩翻錢就擺銀行咯。咁啊， 果然係同文佳一樣，係啊，有錢擺銀行。 咁啊，而家銀行大概有11万磅咯，存款到啦。 11万磅夠俾奧斯一個禮拜。 唔係，佢係咪其實諗住儲夠一定夠錢，跟住買油獎球場股權？ 有排儲 啦，有排啊， 得1030磅。 你拎佢買鋪 大，一年收十幾磅嚇會費係嘛？但係收咗啲萬幾磅sorry， 佢一年有27000啦，咁使咗13000蚊使嗰錢嘅磅磅入邊咧，有一半嘅價錢錢咧係使嚟做咩咧？寄信發嗰啲意見調查， 意見調查 俾個1030个會員嚇。 1000几封使咗幾多錢話？ 6700磅。 6700磅，有冇咁 佢幫襯咗？佢幫襯咗咩郵政公司？ 用 email 啦，好冇？ 但即係，但你會覺得點啊？依個 AST 咁出名，因為成日都話，我有70几嘅球迷咧係唔支持乜。 哦，得啦， 我70几用球員唔支持。 即係呢頭爸爸你一樣咯，小圈子選舉嚟。 冇錯，1030入邊得700个人，嗰700个人係咪代表全世界阿仙奴球迷嘅諗法？ 咪即係同我哋特首一樣咯，689个人代表咯，係啦，全世界嘅人咯， 係嘛？即係。 唔係啲人成日都話雲家做嘢好政治 feel 啊，佢係喎，其實 即係佢就揾佢咁嘅人嚟講，咁大家亦都知道，嗰啲人亦都唔代表大部分人，但係又俾佢發聲嚇。咁其實即係呢個阿仙奴 support trust 點解有咁出名嘅明星啦？其實都有啲事件去發生咗，譬如喺2007年嗰時咧，佢咧係咧支持個董事局咧係唔准。高安基或者 Lucian Manolfo 咧去收購、收購球會嘅。佢嗰時係即係講法聲明啊，用盡所有。 但係佢係有冇牙力嘅先？佢係聲明。 當然啦，咁即係但係個問題就 是、報紙單 冇錯啦。問題你都話你都有啲媒體嘅人係喺度做成員啊嘛，咁咪未用咗嗰個所謂嗰、那個嗰、那個 媒體 嗰、七八個人嘅其中嘅意見當咗全世界人意見咯。 有啲人係做媒體，咪識得用傳媒嗰個力量去 跟住仲好笑㗎。 咁自然就會有人去重視佢哋講嘅嘢咯。 唔係你睇而家啲足球節目都係㗎，阿仙奴足球節目都係㗎，係 係係 啊！跟住咧，另一件事件就話，2008年咧就受到高安基嘅邀請咧，就去美國參觀佢哋嗰間公司點管理球隊， 即係梁振英帶你入禮賓府。 咁參觀完美國之旅之後咧，就發表言論咧，就支持咧就係高安基嘅。 哦，入完中聯辦之後就支持啦。 咁咧到二零 香港啲劇嘅真係越講越 到2011年咧，即係 變態支持烏斯馬洛夫， 咁又唔係咯，佢又反口話唔支持高安基咯，佢話亦都唔希望咧啊 Danny Frisman 啊 Lady Nina 將啲股票咧，即係股份咧，讓俾高安基，因為即係你知大家知，由2008年至2011年球隊幾低落先得㗎係嘛？咁佢嗰時又反口唔中意佢喎。 唔係咁，我想問。佢請咗， 唔係，咁我想問，依啲咪獅子所謂嘅 Glory Hunter？ 唔係，咁我想問，佢簽嘅人去咗美國嗰啲洗費係高安基包噶？ 咁我唔知道有幾多人去啊，千幾人，我諗唔係個個會員都去嘅。 咁係咪高安基包？ 係咯，啲核心會員先有去嘅啫。 如果高安基包底，即係用錢去買嗰啲球， 當然高安基 請 佢梗係包底啦。 呢一節最尾個聽一定係阿仙奴嘅 Glory Hunter， 一定吸引到獅子聽。 咁。都 點啊？粉哥點啊？點啊？點啊？ 好難形容係嘛？ 點啊？ 啊咁啊！而家即 係用錢買咗幾年嘅支持咯，咁咪變咗 收買人心 係咯。 咁啊唔係嘅，可能解除咗， 都係用蛇齋餅做， 咁用蛇齋餅做， 唔係收買係呃咗，應該咁，我覺得呃咗啦。佢見你睇嗰時啲嘢好風光， 轉個頭合約完咗啦，咁咪。反對咯， 係嘛？點知即係做咗幾年啊？你乜都唔錢又唔俾啊，又唔出啊咁啊！ 哇，講開依啲禮物，我都收咗唔少。我今年收咗揮春啦、月曆啦、日曆啦， 全部民建聯 logo 啊！ 係啊，係啊，係喺各大屋邨免費派發嘅。啊，真係唔錯啊！即係拎嚟佔煲底係幾好。 咁啊，我又即本又睇下今年即係我哋 AST 咧出個年報啦，今年仲差唔差？ 佢咁剩低支出咗嗰6000多磅就係出年報啊！嗱，6000多磅去咗郵寄啲文條啦，咁你仲有6000多磅去咗 電費唔使錢，上網費唔使錢， 其他嘢要做噶嘛？ 咁我話點 有 六？ 佢仲有 A 貨紙唔使錢 啦，佢有時會出啲文章或者啲乜嘢咧，要請人寫噶。譬如你嗰個乜乜乜記者啊 ，Jeff 啦，可能 啊 ，Jeff 嗰啲係啦， 佢出篇嘢啊， 會 㗎 會 㗎 會 㗎，俾 有時阿 John Cross 啊嗰啲都可能會做嘅呢啲，係啊 ，John Cross 係咪 AST 會員我就唔知， 應該唔係啦，應該唔係， 咁 但會邀請咗新嘉賓身份嗰啲咧 ，AST 亦都好巴閉嘅，喺二零幾一年啊，2008年定2009年啦。有一次董事局唔記得邊年嚟 set， 寫咗唔知喺邊度。董事局開會嗰時咧，就邀請我哋去 present 啦。咁樣就當場咧就送咗一股阿仙奴股份俾一啲 黃恩浩蕩。 所以啊，佢又 黃恩浩 蕩，我都要身為股東，我出席股東大會係咪？所以即係點解你覺得佢咁出名就咁樣咯？佢係一股嘅小股東 ，OK？ 好犀利。 咁佢有冇 佢 又 發揮咗 即係佢有 小 股東 嘅力量？ 啊！即係佢有份出席股東會嘅咯，佢 可以啊，因為股東嚟一份， 佢有一股嘛， 係啊。 邊個俾個高安基俾佢？ 唔係，係 大家籌期俾 Danny Frisman 俾佢嘅。 哦，好啦，咁就 Peter 爸爸講到依度， 冇錯啦，差唔多啦。 仲未 有冇補充啊？ 其他啲有機會再講。 唔係要補充一樣嘢嘅，就係本來就話每個月有一個重點嘅球員啊嘛。基於呢個一籃子因素咧。就有所調整啊 ，ban 咗， 唔係基於節目超時太厲害，所以今集就留翻下次先講。 留翻下次先講啦，咁就嚟緊二月新年 咁就都唔知幾時有得錄啦。 又諗住開期票啊？ 唔係，而家諗緊下個月嗰集幾時錄咋？因為新年之後，我唔知的種嗰啲會唔會放大假去旅行避年啊之類嗰啲啦。 有冇拜年啊？ 同埋大家都我都唔知時間，咁大家可能要可唔可以上嚟 rap 下拜年？ 係咯，可唔可以上嚟 rap 下拜年、啊？ 有冇利是鬥噶？ Peter 爸爸，我哋同你鬥多啲喎， 我同你鬥多啲。 耶、yeah, ，多謝 Peter 爸爸，好嘢，帶出咗個重點啦。 我就話有就利是鬥咧，就唔嚟啦。 OK， 咁就嗱，大家預咗下個月嗰集嘅點子可能會遲少少啦。咁就而家就 定 係 EV 你好忙啊？ 我唔會忙，我冇懶音，係我會忙。OK， 咁我就 鼻塞啊， 唔係睇一睇。 鼻塞啊！ 鼻塞，咁我到时咧就睇一睇，应唔系其实都应该会迟，因为预咗一啲主持都可能 系到时先算啦。 系啦，咁就 呢度啲主持， 你好熟咩？ 唔系咁因为 难熟先得嚟。 而家我哋够时间咧，就 交代啦， 公布埋啦，有一集特别版可以录嘅，咁可能会拎嚟摄一摄时间先啦，到时。OK， 咁就暂时嘢完先啦。好啦，咁完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Bye bye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